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我是袁一。我们在每周六，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份，再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名叫做《自由呼吸》。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就想大口的、酣畅淋漓的呼吸一下。而确实，这本书的主人公王秋阳，在书中讲述的是自己7+2探险全记录。他走过的地方，他登过的高山，那里的空气一定比此时此刻我们在呼吸的空气更加美好。欢迎各位持续在本月的每周六中午1点到2点持续关注我们的这本游记分享。 7+2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7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 经历了上周六，我们跟随王秋阳一起登顶了欧洲的最高峰。我们今天呢，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要去到的是北极。作为地球的极点之一，这一片土地也是吸引着无数的人想要前去一探究竟。到底在北极是如何像王秋阳标题当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凝固的惊涛骇浪中穿行。2005年4月，我完成了徒步北极点。这趟北极之行从一开始就一波三折。我们一行9人，队长是王永峰，队员有王石、次洛、刘健、孙冕、曹俊、钟建民、吕钟林，还有我。我是唯一的女队员，所以大家跟我开玩笑说我回来后可以写本书，书名就叫《一个女人和8个男人不得不说的故事》。原本计划4月7号出发，后来改到了9号，又改到10号，接着又通知是14号，再后来又说14号的机票卖完了，改在了13号，中间还听说可能不去了。朋友众多的孙爷在广州天天喝壮行酒，从4月7号起就没有清醒过，说再不走就要醉死了。我们在北京也是，大小赞助商不停地搞各种出征仪式，上马酒喝了一轮又一轮，就是一直没上马。可是努力训练了这么长时间，正浑身是劲儿的时候，忽然说可能不去了。那一两天真的好失落，每天早晨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实在急坏了去问防队的时候，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什么等待以及刑期不确定之类的事儿，都是探险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也是探险活动中当然的一部分等等，意思就是叫你回家去，老老实实的继续等。不过回想起来，那些每天单纯的训练，单纯的等待着出发的日子，那份越来越浓的期待，其实也是很好的感觉。最终我们终于在4月13号，小儿子多多的8岁生日那天出发了。人类前往北极点最早的交通工具是狗拉雪橇。1909年第一个到达北极极点的美国人罗伯特·皮尔里就是乘坐狗拉雪橇。后来北极探险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最省事儿的就是直接乘直升机飞到极点，开瓶香槟庆祝一下再飞回去。 最顶级的是从俄罗斯经北极点穿过整个北冰洋到加拿大，要走3000多公里，需要100多天。我们此行采用的是比较常规的方案，从北纬89度开始，踩着滑雪板，自己拖着装备步行到北极点，行程正好跨一个纬度，大约120公里，要走6到8天。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每年都会在北纬89度左右的冰面上建立一个季节性的考察站，叫巴纽。这个考察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北极探险的基地营。俄罗斯人挺会做生意的，所有经过巴纽前往北极的探险都需要得到俄罗斯方面的许可。而到这个基地营最方便的途径是从挪威最北部的小镇朗伊尔滨乘飞机前往，这条航线也是由俄罗斯独家运营的。我们先从北京飞挪威首都奥斯陆，然后从奥斯陆飞朗伊尔滨。曹俊已经先期去朗伊尔滨打前站了。我们在奥斯陆休整了2天半，等待探险公司安排我们去朗伊尔滨。我一向很享受这种因为登山而来的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机会，而奥斯陆又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北欧国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好像都很愉快很平和，他们对你笑的时候眼神很真诚，城市也是如此，有一种慵懒的感觉，没有其他大城市那种拥挤快速的人流。走在高纬度的大街上，阳光的角度总是很小，色温高高的，很是悠闲。我们逛一逛公园，走一走海边，在捕鱼船上买2桶北极虾，坐下来就是啤酒，边吃边聊，很轻松很开心。我喜欢这样的氛围，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放下了在原来的生活里扮演的角色，背负的责任和压力，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在一起，那份感情因为简单而特别真诚。北极虾是渔夫一早出海捞上来的，煮一煮80克朗一小桶，非常鲜甜。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虾，忽然就想起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句子，要是每天都来这么一桶北极虾，我也愿意在这儿一直住下去。所以我总是说，登山的快乐不仅仅限于登山，探险的乐趣也不仅限于探险本身。就像在奥斯陆，一帮人什么也不干，悠哉悠哉地聊天，平时在繁忙的都市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找的探险公司很正规很严谨，和我们开了好几次会，反复讲解注意事项。每年能徒步极点的时间只有1个月，而我们来得晚了一点，是今年最后一支徒步极点的队伍了。4月中旬，北极的夏季就要来临了，冰面会开始融化，冰河多，通过起来会更加困难，要找路，同时我们掉进北冰洋的几率也会增大。所以探险公司的向导很认真地给我们讲过冰河时的注意事项、动作要领，还有遇到北极熊要怎么办、帐篷着火怎么办，不厌其烦。又仔细检查我们的装备，从去年的恶风到这一次的北极期间，我还攀登了穆士塔格、乞尔马扎罗2座山峰。原来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户外经验也多了不少，觉得很受鼓舞。我们这次有3个向导，主向导查理来自苏格兰，个子小，浅色的眼睛，很干练的样子。他曾经4次到达极点，是个很有经验的极地专家。一个助理向导德克是美国人，是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大男孩，性格很温顺腼腆。比较神奇的是他会说一点中文，说是跟他的女朋友学的。另一个助理向导米克是英国人，原来是英军中高级官员的保镖，高大威猛，看上去像是一头大熊，性格却非常单纯，说话的时候表情很丰富，动作也多。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身上有大片的纹身， 说是为了纪念一个跳伞死去的战友。在奥斯陆休整了两天半，我们飞往朗伊尔滨，它是世界上最北端的小镇，位于北纬78度，已经在北极圈里了。在那儿打头阵的曹俊曾给我们发邮件说，小镇人口才2000多，但周围的北极熊有5000多只，所以在小镇上如果出门不带枪支的话会被重罚。果然，在朗伊尔滨机场的一个橱窗里，我就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北极熊标本，据说这还只是只中等大小的。我趴在橱窗上仔细看了半天，真切地感觉到北极这个遥远的名词已经近在身边了，有点兴奋。曹俊来接我们，他已经在这片皑皑白雪中住了1个多星期，见到我们那是分外的亲切，一直咧着嘴笑，一副终于找到了组织的样子，但是一开口就又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怎么曹俊搞得像是甲方乙方里那个趴在村口上把人家老乡的鸡都吃完的主啊，估计是有段日子没听到也没说中国话给闹的。朗伊尔滨周围全是山，被白雪覆盖着，小镇其实在一个山谷里，边上就是北冰洋。镇上的房子都是木头的，五颜六色，雪地摩托也很多，连钥匙都不拔的搁在那儿，淳朴的小镇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4月份的北极已经进入了极昼期，天不会黑，睡觉时得戴上眼罩，感觉很有趣，像是随时随地都在坐飞机。我们在朗伊尔滨住了一天，进行适应性训练，并且补充采购一些东西。我们的炉具是由探险公司准备的，而食物呢都得自己准备。朗伊尔滨有一家超市，很大，日用品一应俱全，我们所有的食品都是在这儿采购的。适应性训练时，我们领了自己的滑雪板，比国内的野雪板略宽，下面有一层止滑带，材料好像是动物的毛皮，因为毛有生长方向，行走时感觉涩涩的，只能向前，不担心向后滑，感觉很好，心里也有了底儿。训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小镇中心一家叫做 Crawl 的酒吧餐厅，很有情调，座椅是海豹皮的，木墙上装饰着老枪和捕鲸的渔具，还有朗矿区的矿工生活照片。因为周围住着不少俄罗斯人，吧台上竟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让我们觉得很亲切。最有意思的是这家店里的留言簿，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角落里，每页纸仿佛都有一个来去匆匆的身影，不知道离开这儿以后他们又都去了何方，这样想一想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也分别写下了自己的留言，我给儿子们留了一句话，希望他们长大后能来这里看看，很老套，但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第二天出发前往基地营，早上得到消息说，前面有一支法国队伍里4个人掉进了冰河，无功而返。大家笑说不行了，是得赶快出发了，否则就得游泳进去了。飞机下午1点起飞，上午我们又去了一趟镇中心。我和王队、建哥的沾靴都不合适，想去镇上换换。在开往镇中心的出租车上，次洛忽然说，回到北京，我们会想念这个小镇的。随着他的话音，车上静了几秒，然后大家都会心地微笑了。是的，在这个北纬78度的小镇，在北极圈里，在远离大陆的一个小岛上，时间忽然变得宁静而遥远。在这里想我们的城市生活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儿，可以不去想，人也的确变得什么都不会想了，也什么也不用想了。这几天大家状态都不错，平均几分钟就会爆发出一阵大笑。探险就是这样的团队活动，一群人在一个时间段里非常近距离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共同为一个时刻准备着、努力着，各自的优点、缺点、性格、喜好、脾气等等，一切都那么坦然地表现出来，又彼此接纳。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关系，只知道它让我很感动。建哥的鞋换了， 我没换成。曹俊和吕中玲就给我买了厚厚的鞋垫，说肯定没问题。好吧，听他们的。临出发前，王队还把大家震撼了一下。那时候大家都在楼道里忙着整理东西，就听王队问次路有落下什么吗？没有，我就睡20分钟。话音刚落，真的是刚落，我们就看见他倒在边上还放着一大堆东西的一张床上睡着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鼾声就起来了。刚才王队正用着的那一大捆登山绳还拿在手上呢。大家都傻了，钟建民惊叹说太了不起了，所以他才可以登山呢。的确，在登山过程中，这是一种非常让人羡慕的天赋或者说能力。王队真的是随时随地就能睡一觉，而且说睡20分钟，时间一到，大家刚要出发还没叫他，哎，他就醒了，站起来就走，不佩服不行。经过接下来的飞行时光，这一行人很快就要开始他们的北极之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北纬66度》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飞行时光》。伴随着许茹芸独特的云式唱腔，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想象一下那样一段值得期待的、非常兴奋的飞行时光。在下半段节目当中，请各位继续跟随袁一一起和王秋阳开始他的北极之旅，稍后回来。 小女孩丢下的翅膀，她们如今各自飞翔，成为陌生和那些最最最最最巨大的力量。伤心时刻就该坚强，离别时刻就该潇洒，谁给我这些那些最最最最最错误的说法。爱像雨一样坠下湿透我一双眼眶，珍惜看见的阳光，是因为曾经受过的伤，我不再麻醉当下，也不愿意轻易创伤，顽强的戒让我来去如光，就像飞行一场。小女孩丢下的翅膀，成为陌生后那些最最最最最巨大的力量。伤心时刻就该坚强，离别时刻就该潇洒，谁给我这些那些最最最最最错误的说法。爱像雨一样坠下湿透我一双眼眶，珍惜看见的阳光，是因为曾经受过的伤，我不再麻醉当下，宽敞的街让我来去如风，就像飞行一场、喜欢自己的时光，不能被自己遗忘，美好的生命亮在浪漫灿烂星空下。爱像雨一样坠下湿透细看见的阳光，是因为曾经受过的伤，我不再麻醉当下，也不愿意轻易撞伤，宽敞的街让我来去如光，就像飞行一场，就像飞行一场。 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清

但近年来也开始同时接待些旅游的人群。今天和我们同机来的还有四拨人，但他们都是乘直升机去几点站一站开开香槟的游客。刚才还有一只由人装扮的大北极熊出来欢迎我们，这会儿也不见了，估计是被冻回某一顶帐篷里躲着去了。同机来的还有六只爱斯基摩犬，此刻被放出了笼子，拉着雪橇撒欢的向主人们的营地跑去，速度更快。我们开始建营，平整场地，支起帐篷。在这儿用的帐篷是四人帐，结构简易，就像是一个折叠大伞。因为不用过多的考虑大风和重量等问题，所以比起登山用的高山帐大多了，内部空间宽敞，甚至还分里外间，外间是个厅，可以做饭。按照事先分好的组，我们12个人一起动手，快速地搭建起了4个帐篷。在这种温度下，人不能在外面待太久，所以建营要非常快速。收拾停当，次洛开始在帐篷里烧水。我暂时没什么事儿，就去了一趟基地营边上那个我窥探已久的厕所。厕所有2间，一间有顶棚，一间是雪墙垒的。雪墙垒的那个厕所很漂亮，而且门前还有一行字儿：“让你的梦想成真。”看到这话，我就会心的笑了。嗯，感觉把握得很准确。没错，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好好的上一次厕所，有时真会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明白。而有顶棚的那个厕所能挡风，当然更舒服，只是蹲坑的腿间距的设计也未免太宽大了。难怪先去体验了一把的王石哈哈大笑着说，估计王秋阳能掉进去。不知为什么，雪地里有人在点火，要把一个巨大的热气球升上天去，气球鲜红鲜红的，在雪海中显得特别生动。真的是滴水成冰的地方，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这样的寒冷。人躲在帐篷里都不能摘掉绒帽和手套，也不能空手去摸金属制品，比如水壶，否则就会粘掉你的皮肤。炉具烧的是白汽油，一顿饭用一罐，使用前要先打气再点火，弄得不好会窜起很大的火焰，所以向导一再提醒我们千万小心，别烧了帐篷。晚饭吃的是意大利馄饨，培根煎肉，刺落做的，很香。好不容易忙完，赶紧睡觉，看着表已经12点左右了，可太阳却一直在和地面呈15度夹角的方向照耀着，整天都是一样的，只是围着我们转了一圈。我戴上了眼罩，黑暗中心情还是有点混乱，毕竟刚来，而这儿实在太冷了，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接下来就是我们徒步极点的日子。徒步第一天，4月19号早上8点，我醒了，听到炉子呼呼的声音，知道刺落已经在烧水了。昨晚睡得很沉，睡袋里很温暖，竟然不觉得冷。摘下眼罩，从睡袋口的小缝望出去，蓝色的帐篷顶挂满了霜，睡袋口也因为我的呼气而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帐篷外响着呼啦啦的风声，想来今天外面肯定很冷。也许是好事儿，天冷意味着冰面情况会好，我们成功的几率就会高。吃早饭的时候，查理说因为这一段冰面情况不太稳定，估计队伍无法通过，决定让基地营派飞机把我们向前送到北纬89度30分再开始徒步，要求各帐篷11点前完成所有撤营的工作，11点半到基地营的大黄帐篷集合。出帐篷的那一瞬间真的好挣扎，那种痛苦的感觉是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记忆。风吹得人呼吸都很困难，动作稍慢，手脸的皮肤就觉得生疼生疼的。好在有那么多队友在寒风中和我一起共同经历感受着这一切，否则自己真能被这种感觉吓着。拔营装车，拉着各自的雪橇去大黄帐篷，才几百米的路竟然搞得手忙脚乱，觉得挺艰难的。奋力进了大黄帐篷， 耳边一直持续着的大风的呼声忽然就没有了，风镜也迅速开始起雾。定了定神，哦，这才发现人家这顶外表看着没什么特别的大帐篷，原来是有暖气的。真暖和，厚羽绒服立刻就穿不住了。帐篷很大，里面人不少，大多是来旅游的团队。我忽然注意到身旁桌子下有一套潜水服，天哪，难道在这儿还有人潜水吗？曹俊告诉我，确实有人到北极点附近找到冰裂缝进行潜水探险，因为海水的冰点就是零下两三度，所以在北极点附近的海水里潜水实际上和冬泳差不多。12:30直升飞机到了，我感觉就是一个大破盒子。这是俄罗斯的一款经典直升机米八。飞机的内饰非常粗糙，像是一个大库房，但机械部分很皮实，非常适合这样的极端环境。45分钟之后，我们到达了预定的出发位置。飞机低飞悬停的时候，机舱里一个戴着大皮帽、一直面无表情的俄罗斯人很果断地打开了机门，嗖，就飞出了一把带着尾绳的铁锚，稳稳地扎在了冰面上。然后，他开始示意让飞行员降落，估计是他认为这儿的冰面硬度符合降落要求。同机的有两支队伍，除了我们12个人以外，还有一队是3个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向导。我们和昨天一样，快速的下飞机，快速的卸货，刚把东西归拢好，一直没熄火的直升机螺旋桨就又开始迅速旋转了。震耳欲聋的声响中，米克示意我们卧倒，压住所有轻的东西，因为飞机要起飞了。我赶紧趴下，但出于好奇一直看着飞机，想看起飞的场面。只听见轰鸣声越来越响，就在飞机将要离开冰面的那一瞬间，天哪，飞起的冰粒打得我的雪镜噼啪乱响，吓得我赶紧掉头。就在那一瞬间，地面的震动忽然消失了，我就觉得身后的一股气浪袭来，差点没把我掀翻。而且在这紧急关口，不知是谁的帽子被吹飞了，还被我一伸手抓住了，完全是好莱坞大片的镜头嘛，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还没等我多想，查理和王队就招呼大家集合。查理说风大天冷，冰面情况挺理想，我们也该出发了，要求每个人之间的间距大概控制在20米左右，不能掉队。1:30，我们正式开始徒步。大风，气温是-22摄氏度，所有的人都包得严严实实，看不见脸，服装又都差不多，只能通过一些小细节分辨出谁是谁。风很大，很冷，比想象中冷得多。我的风镜很快起雾，并且立即结了一层薄冰，什么也看不见。王队把他的风镜换给了我，他的比较透气儿，视线还好，而他掏出了一副备用的高山用墨镜戴上了。大家继续往前走，顶着风，逆着光，透过风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浮雪碎冰被风吹起来，在广袤的冰原上形成了一层很像薄薄的沙一样的东西，而且一直在飘动着，非常壮观。可是没有人拍照，都顾不上了，我也只能努力地关注着自己的脚下的路。一路上大部分路段还算平坦，但有些地方会因为冰块间的相互挤压而破裂隆起，形成一道道冰滴。这种冰滴的专业术语叫做剪切带，原指地壳变化中形成的岩石变形带，而在北极指的是浮冰与浮冰之间因为撞击挤压而形成的剧烈变形的特殊地貌。王石把它们比作凝固的惊涛骇浪，很形象。在这种起伏不平的地形上，穿着雪板很难找到平衡，再加上身后还拖着几十公斤重的雪橇，更是步履维艰。王石大哥紧随着查理和米克走在我们前面，他非常自律，尽管年纪比我们都大，但始终要求和大家承担同样重的物资。我紧跟着王队，次落在最后，看得出他走得很辛苦。他不仅和王队分担了我们组的公用装备，还要带着摄像设备，光那些电池的分量就足够惊人了。 一路上我几乎什么都顾不得想，必须非常的专注于当下，无论想到什么事儿，都只能是想几秒钟，一闪就过去了。偶尔想到孩子们，但他们的模样始终是我电脑桌面上的那张照片，还会想到